真的不要怪我老实，香港的女仔真的没什么危机感的。对于择偶方面呢，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咯，又要男人有经济基础，又要哄得他们开开心心，又要专一，又要给自由他。喂，实际啲睇翻现实情况啊！家阵男小女多唔再讲，中国内地个个城市开放晒噶啦，北方溪嚟样又靓，身材正，学历又高，又有见识，都唔再讲啦。有一样嘢真系赢晒啲港女噶， 唔知系啲乜嘢咧？嗬， 咪就系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咯。佢哋出嚟识男仔啊，真系为咗结婚噶咋？啱嘅咪快快脆脆喺埋一齐咯，唔啱嘅就算。不会吃了很多餐饭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 的。我想我明白你想说什么的。浪费了你这么时间真的不好意思了。今餐我请啊。 哦，那多谢了。我都要走先了，还要赶夜机回天津。 就是这样，新加坡财津就走了。而我就要啃了这张2000多元的单，肉赤到我呢。现在的男人其实真的很无品，追女仔追了几个月，见人家没什么反应就立刻发难，不知所谓。哇，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至少我很肯定我一定不会要你了，煲胎外星人。 港式爱情第六章，孤单的地球人。 今天回到电台，气氛有点古怪，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。冇理由噶，我升个职啫，其他一切都冇变过噶。点解好似冇人一齐嗌我一齐食 lunch 咁嘅？以前对我好 nice 嘅 Loser 姐，忽然之间好 cool 咁。开会嗰阵咧，佢 ban 晒我啲桥啊。咁佢系前辈嚟嘅，我梗系唔敢驳嘴啦。哎，咪先，我唔记得淋水啊，连台头嗰盆荷包花都死啊！啊，好闷啊！放工嗰阵，我望住个电话，心谂：如果依家有个人打嚟，约我一齐食寿司，咁就好啦。 喂，可凡啊，收工未啊？一齐食饭啦！ 食饭？你想食啲乜嘢啊？ 印度嘢啊！我喺重庆有个 friend 卖金捞嘅，佢话山里有间住家菜好好味，想佢当个九折。你同我住啊？冇问题喎、啊。不如一起打阵机先啦，打完丧尸 game 出身汗咧，就有胃口噶啦。 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咁喺廊坊装咗先好冇？虽然同我谂嘅好大距离，不过都系应承咗。呢个时候唔想一个人。喂， 点解你今日冇嚟神气咁咧？ 你有冇咁犀利啊？喂一声就听得出。 呢个人行路咧真系唔戴眼，望下你右手边条马路。 咦？是 Lawrence 喎，原来他一直都揸住架车喺我后面，他特登嚟接我放工噶。 我想睇下自己今日好唔好彩，有冇机会约到个靓女食晚饭啫嘛。 我都得闲嘅。 咁食寿司啊？ 好啊。我谂都唔谂就上咗佢架车，沿途佢都好静啊，净系播歌俾我听。做咩唔讲嘢嘅？ 知你想静下嘛，我都系咁噶。平时拍嘢拍咗十几个钟咧，个脑实晒。啱收工嗰阵啊，乜嘢都讲唔到噶。喂，不如我哋买外卖咯。 结果我哋去咗间日本料理，买咗两大盒寿司拼盘，跟住我哋就揸咗上山顶。我哋坐咗喺卢吉道嘅长凳，一路望住啲灯光璀璨嘅香港夜景，一路食拖罗。呢、這个男人系有啲特别嘅，喺佢身边咧，好易就忘记晒啲烦恼噶啦。 点解望住我笑啊？ 开心咪笑咯。 都夜啦，我听朝仲要开早啊，不如俾我送你翻去。 我唔系立乱俾人送我翻屋企嘅，不过咧都 OK 啦。我有预感，好快我就会告别单身嘅日子。喂，咪住先，刘可凡，你唔好咁易就摆低你嘅防线。你同佢识咗两个月咋，系唔系啦？喺未正式将我嘅身心都交出嚟之前，都系起清楚嘅底先。 今晚茶餐厅睇睇下波，忽然收到可凡电话，佢冇出声，净系喺度喊，超恐怖。我问佢喺边啦，佢话喺海旁准备跳海，问我一唔一齐。咁梗系一齐啦，从来冇人咁样邀请过我噶嘛。 於是我即刻飞的赶去尖东，见到佢一个人坐咗喺条楼梯度，身边已经有半打吉咗嘅男妹。 喂，做咩掟我？ 贱人嚟噶，全部男人都系贱人。 系，边个贱人虾你？等我帮你搵人夹佢。 你仲讲？唔好讲啊！你过嚟陪我饮酒。 饮酒？你都好似醉咗咯。 咩罪啊？我有一次醉咩？我饮醉有一壶乱粒噶嘛，我有冇乱粒啊？而家冇乱粒即系冇醉啦，仲饮？ 饮。好酒。 佢呃我 啊？呃你？ 我喺艺员训练科个 friend 同我讲，原来佢出晒名周围沟女噶。咩演员啊、特约啊、秘书啊、model， 连门口嗰啲等明星嘅学生都唔放过啊佢。 哇，系乜都摆得入口喎、啊，真系营养均衡，冇个好人啊！ 点解啲男人都系咁贱？系咪唔沟女会死啊？ 唔会，佢真系贱格、无耻、淫荡、下流、样衰。 你讲够未啊？其实我只要好少嘢啫嘛。 吓？ 我净系想喺呢个世界可以确定到有个人好爱我，喺我攰嘅时候可以俾我挨下。 可凡，我 OK 噶，我 OK 噶，挨啦。 其实咧。你知唔知点解今次我咁伤心啊？ 吓？点解啊？ 因为曾经有一刹那，我以为今年嘅圣诞节咧可以唔使一个人过啦。我每一次拍拖都唔过圣诞噶，我从来未试过平安夜系俾人拖住只手咁过。 咦？咁我哋真系好夹喎！讲嘢你听啊，我生存咗27年啊，每一年嘅情人节咧都系自己过噶。 你讲真噶？ 唔止呢人喎、啊，旧年啫嘛，我咪自己走去七仔买金沙请自己食咯，一样咁好味。而且咧，我仲发现咗个秘密啊，原来猪骨嘅甜度咧系会随住人嘅心情起变化噶。开心嘅时候食咧会甜啲，伤心嘅时候食咧。会苦啲， 咁寂寞嘅时候咧？ 寂寞嘅时候咧，会有三种味俾你拣，有惨够味啦、死得味啦，同埋喊完味。不过呢三只味咧，今晒冇噶，要买 Kina 出奇。 我都好想知几时可以完。其实我唔想再做星报啦。 可凡。你真系醉咗？ 冇啊，都冇醉。 如果唔系咧，你唔会呃落我度噶。 喂，今晚唔清晒啲啤酒咧，边个都唔走得噶。 其实我哋点解唔一齐啊？ 而家咪一齐咯，可以带多罐俾我。 你唔好再饮啦。我帮你清晒佢。 系你话噶，清唔晒咁点先？ 清唔晒嘅，我除晒衫表演跳海。 好啊，你跳啊！嗰晚真系饮得好醉，不过第日嘅心情真系好翻好多。之后成个礼拜都冇得醒消息，奇怪啦，佢真系好少完全唔打电话俾我噶。生活里边缺少咗佢嘅废话。竟然会令我觉得有啲若有所失。喂，陈志仁， 我依家去紧医院啊，你嚟唔嚟啊？ 医院做咩去医院啊？ 探得醒啊，你唔知咩？佢胃出血啊！ 吓，点解会咁噶？ 死仔冇节制咯，旧年已经胃溃疡噶啦，仲话唔知陪边个 friend 怼走，入咗医院5日啦，我以为佢会第一个打俾你添。 喂，你等我，而家即刻过嚟。